二十一，第四行，我难掩住蒙眼前，唯独黑暗云和沉静。佛告我难住蒙无眼，唯观黑暗。于有眼人处于暗时，二黑有别为无别也啊，为无有别，从这里做起啊。那么经文呢，是借着上一次这个。贤见是心未尽的意思。在前面，世尊要考验考验我呢。看他是不是真正明了这个无眼的人啊，非见全无。所以佛举了一个比喻，用这个拳头啊，手握个拳头。那么没有手，当然没有拳。没有眼，是不是就没有见？那么阿难的答复，跟我们凡夫见解是相当的。而佛给他解释呢，是说明没有手啊，毕竟没有权。而没有眼呢，不能说没有见。佛又叫他在这个旅途途中啊，旅途之中啊，要是遇到有盲人啊，你可以试问问看，盲人眼更坏了，你问问看他见到什么，那么盲人一定会告诉你的。我的眼前呢，所见的是一片黑暗。我们凡夫总认为见明是见，不知道见暗呢，同样也是见。那么这个见是见性之见，见性在华严里面讲，我们的根深。这作用是尽虚空遍法界，根尘实的作用啊，只是法性随缘而现的幻象而已。所以，这是见性之见，见性能见明。也能见暗，明暗都是见。这个理懂得的人就不多。那么佛发明这个道理之后，这在结论当中告诉他，盲人所是前尘自暗见。并没有亏损。上一次我们是讲到这一段，同时呢又说出佛尘眼根能所罢法。那么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举一个盲人来做比喻呢？这是由于阿难所代表 一类的凡夫啊，这就是没有悟的。没有悟的凡夫啊，免不了有执着。总是执着，眼是能见，耳是能听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六根这个见闻觉知的作用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总离不开六根。就是根尘相接触啊，识生其中。凡夫指定的就是识，我们能见的是眼识，能听的是耳识。哪里晓得这个六识并不是真心，六识并不是能见，诸位要记住这个。六识只是能分别，虚妄分别，而见闻觉知那个能见能觉能嗅能尝能知，是本性的功德。不要说六识没有这个功能呐、啊。就是莫那跟阿赖耶也没有这个功能啊，这总的要记住，八个识是依他起性，既然是依他起性，他就没有自信，换句话他没有自体。他之所以能够起作用，完全是依靠本性起的作用，离开了本性，八个识都找不着。那么像这样深的道理，如果不是世尊给我们发明，我们怎么想也想不到啊。世尊虽然给我们发明了，我们是不是就懂得了呢？不会懂得。我们所懂的是皮毛上的知见，真正明了啊，就叫见道。在教下讲呢，叫大开圆解，这是真正明了。啊，在宗门里面讲呢，就是明心见性。在菩萨这个修行阶段上来讲，叫见到位，见到了，见了道啊，那是什么样的菩萨？也是大乘圆顿的法门，圆教的初住菩萨才见到。所以我们晓得这个道理，我们并没有真正见到。如果一下见到了，这个境界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，那么我们就入了见到位了。如见到位以后，才叫做真正的修行啊，那就是从初住到等觉41个位次，这叫真修行啊。没有见到以前，我们这个修行如果说得好听一点，是相似的修行，不是真修行。啊，那么像这些地方我们都应当要晓得啊，努力往见到位上去走。那么这个见真正讲见到了，这是一桩很不容易说明的一桩事情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现在都是用的第六意识，诸位必须要晓得，只要你是用第六意识，你就不能够见到。如果要想见到呢，一定要切实用根。你要一用根呢，立刻就见到了。见到了以后的境界是什么境界呢？给诸位说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里头，不见有一少法生，不见有一少法灭，这就是平常我们讲的入无生忍的境界。一切法摆在面前，确确实实真相是如此，没有一法生，没有一法灭，不生不灭。这个时候，这就是见到位。见了到之后，会不会退时呢？给诸位说，不会退时。以后这个功夫才叫真精进。那么诸位要想到这个境界，不是到不了的，到得了的。一见到之后，给诸位说，生死没有了。一切法不生不灭，哪有生死啊？再给诸位说，六道没有了。不但六道没有了，十法界没有了。这个时候你所处的是一真法界，完全入了华严的境界。从哪里修起呢？这楞严经现在所讲的就是说这个道理，教给我们这个方法。十方显见大主义就是告诉我们，能见的是心，不是识。能见的不是识，能闻的也不是识。我们凡夫所以称之为凡夫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原因啊，就是不晓得事实的真相，迷在这个事相里，把假的当作真的，真的完全忘失掉了。诸佛菩萨觉在什么地方？就是对于事实真相，他完全了解。了解的前的相是不生不灭的相，我们要以人王经来讲的时候，就是这个无生法忍。在深一层呢，就是极灭忍，一切万象啊清净极灭。入到这个位置，那就很深了。极灭忍是十地菩萨以上的境界。也就是这个法云地啊，等觉跟如来果位上的境界。学佛要学到这一层，才算是真正的得了受用。这一生没有白来了。无始界以来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啊，在这一生得到了解决。 真正是法喜充满了。啊，如果在别叫菩萨的时候是初地呀，欢喜地呀。啊，那么初住菩萨也是无量的法喜。希望大家努力，努力就是要用真心，一丝毫的虚假都掺不得，掺了一点假东西，就是我们自己悟门的障碍。啊，诸位要晓得，外面什么力量都障碍不了，佛不能障碍，魔也不能障碍，能障碍的是自己障碍了自己。啊，古德所谓啊，因地不争，国招欲取啊。那么楞严经它最大的长处，就是教我们舍妄心，用真心呢。这部经讲的是最详细、最透彻，又最有条理，层次分明。所以古大德都称这一部经叫开智慧的楞严经。那么这是把这个一般人的误会以阿难来做一个代表。那么由这个情形来看，盲人呢眼根坏，他怎么能看到黑暗？由此可知，要依靠眼根而见，那是前程分别之见。刚才讲了，就是眼识与第六识五俱其一识之见，不是清净本然的性理。前程分别是第六识，啊，第六识给眼识起联合作用，所以眼根存，识就存在；眼根坏了，眼识就生不起来。啊，唯识里面给我们讲，眼识要九种语言才生，少一种呢都生不起来。那么盲人眼睛瞎了，根坏了，他不会生眼识。啊，那么第六意识也不能够跟这个跟这个眼识啊同时起作用。那么这就是讲的是分别之见呢，一定要九种语言具足，而后才能够显见。但是本性里面的见性呢，不需要，它是清净本然。所以禅家有一句话：迥错根尘，灵光独耀。迥是远离的意思，它可以离开根，可以离开尘。离开根不要用眼根，离开尘不要用色相。而这个见性呢是独立的，这个见性是不生不灭。但是在这个分别之见呢， 他是随着根尘而生，随着根尘而灭，根尘生他就生，根尘灭他就灭。那么像这些道理，诸位怎么样细细去体会？一定要多多的熏习。你比如说是我们看这个高僧传记里古来这些大德一闻之后啊，眼下大悟，他这个道理啊，他就这个言下大悟。悟是什么呢？悟就是证得无生人，悟就是证得原初地啊，原初住，证得原初住。我们为什么没有这个能力？实在讲啊，我们对于这个心性是过于生疏了，无时借来就用妄识。我们对这个妄识太熟了，熟透了。佛菩萨怎么给我们讲，我们这个境界还是转不过来。所以在眼下不能大悟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里面呢，开不了。那么要走开悟的方法呢，就是要熟，对于心性的体相作用啊，要熟。把这个妄识啊，要跟他远离。这个话讲起来是很容易啊，做起来是很难很难，很不是一个容易事情。啊，可是我给诸位说，真正想发心了生死、超越三界的，除了这个办法之外，没有第二个办法。那么这个办法实在是行不通了，没有法子了，这个不得已而求其次，念佛往生，就求待业往生。待业往生，诸位必须要记住，一定要正住双修。才靠得住。正修是念佛，助修是助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假如我们念佛，助恶还多，众善不行，这个往生是很有问题啊，障碍重重。可是在目前呢，哪一个人不晓得往这个方向走呢？可是有一个很困难，什么叫善，什么叫恶，分不出来，这就是愚痴啊。所以我常常劝同修们去念了凡四训，了凡四训要狠念啊，要熟透了，然后啊才能提高一个警觉，就是善有真的有假的，很不容易辨别啊，有纯的有杂的，有半的有满的， 了凡四训里面有十种鉴别，所以多少人想做善事，到底什么是善事呢？盖庙是个善事，那个庙盖了要起作用才叫善事，不起作用不叫善事。塑造佛像是善事，那个佛像啊，也要一些人懂得，见到佛像的时候自己能够感动，那才是善事。如果那个佛像建好了，那外国人买去啊，摆在客厅里当装饰品，那就不是善事。因经布施是善事，经必须要人能够看得懂才是善事。如果经印出来之后人家看不懂，印在一堆废纸不是善事。所以诸位晓得这个善难了，太难太难了。今天第一桩善事就是善的根本，就善的根本呢，是就是学佛慧命的人。我到南部去讲经，南部同修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感触，讲经的人太少了，佛经没有人讲，看不懂，看不懂还倒罢了，最怕的是把里面意思给曲解了，这个毛病就太大了。看不懂还算好啊，他不懂自以为懂呢。我们想想这个北藏大师的公案，错下一个字的转语啊，作业五百事业护身。说错一个字就要背这样大的因果，如果说把这一部经讲错了，诸位想想那果报在什么地方。所以今天第一个善事就是培养人才啊，没有人，经典印的再多将来都是废纸一堆，没有人懂。韩国从前是用我们中国字，用汉字啊，你们去看看这个高丽的大藏经啊，全部都是中文写的，而且字写得好，楷书写的啊。现在韩国文字一改，韩国人对这个汉字一个都不认识啊，只有那些研究汉学的专家他们才能认识汉字。这个做法给诸位说啊，这比杀害千千万万的生命啊罪过要重得多。杀人的生命49天又投胎又来了，这叫断众生的慧命啊，这是无量无边的罪业。诸位要晓得这个典籍是我们祖先几千年将他们的智慧，他们这个人生的体验结晶记录下来，遗留给我们后代子孙，这是祖先给我们最丰富的宝藏啊，我们受用不尽的。可是你文字要不懂， 这些宝藏啊，在仓库里，你没有这把文字的钥匙，你得不到受用啊。所以由此可知，文言文就比什么都重要。文言文要怎么学法呢？要背诵。所以今天是真正有心人，你们应当要背《古文观止》，这是最起码的，是300多篇。你能够把一部《古文观止》都背下来了，你的古文就通达，文字的障碍就没有。你要再能够将经典背上几部，祖宗他们的智慧呀，人生体这个宝贵的体验呢，也都传授给你了。那么佛经能够背上几部，佛菩萨所证得的心性大道啊，也传递给你了。可是今天人谈到了求学，第一个就是怕背书，一听到背书啊，就掉头而去。再给诸位说，他就是得了300个博士头衔呢，肚子里还是空空的，还是一堆草包啊，学无根底呀。我们要想有一点成就，一定要从背诵经典入门。能够这样修学，有个3-5年，就有相当的成绩表现，就有了效果了。那么在这一生呢，必然是受用无穷。那么这是谈到修学的，尤其在今日之下，我们一定要晓得修学重点的所在。世尊在此地一段话，我们不要看的是他是提醒阿难呐，实在就是提醒我们自己。这一段里面明明说出，见性是不生不灭的，我们听这个话要懂得它里面的意思。真正体会到了，才肯把无世界以来的这个执着才肯放下，才敢放下。我们之所以不敢不肯，实实在在讲啊，理上没有通啊，见解上没有缘。真正的讲啊，解难啊，形容啊，放下不难，看破很难啊，看破一定可以立刻就放下，一放下呢，就如见到位。那么而后修道，就像《40华严经》里面善财童子53参，立思练心啊，那个叫做真修行，那叫做真精进。今天经文中接着说，阿难言啊，故盲眼前唯独黑暗，云何成见？这就是一般凡夫 长情的见解。眼前一片漆黑，哎呀，我什么都看不见了。这个话说的都有毛病啊，什么都看不见了，你看到一片漆黑的，那漆黑的不是你看，正你看着，你怎么说看不见？我们日常的错觉的地方实在太多太多了，不胜枚举啊！桌子上擦桌子，桌子要擦什么？擦的是桌子上灰尘啊，不是擦桌子啊！你们想想对不对？说擦桌子就是错了，桌子不要擦，上面有灰尘吧，灰尘擦掉。洗衣服，衣服何必要洗？衣服不要洗啊，洗的是肮脏的。全，所有观念都错了。可是我们一般人怎么样都认为这是对的啊，擦个黑板，黑板要你擦，擦在这黑板上那个粉笔灰呀啊，如果擦黑板，那个黑板一擦，那个黑的就擦掉了，那就擦黑板了，并没有把那黑的擦掉啊。诸位细细想想，我们日常生活中这个言语错误的观念不知道有多少。有几个人觉悟到啊？那么佛法呢，就是叫你求真，就是叫我们要辨别哪是真，哪是妄。能够辨别真妄，这才叫不迷，不迷就是觉悟。悟了才能够得自在，迷了就生烦恼啊！一切苦是从迷来，真正的乐是从觉悟而来。那么我们看郭南这个答复了，正是我们的见解。那么下面是佛告郭南。不忙无言，那个下来的人眼更坏了，他看到眼前是一片黑暗。你要说他的时候无见，说他不叫做见，那么就是再举一个例子，一个眼更好的人，把他放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面，门窗关闭紧紧的，里面也不必点灯，这个房间是黑的。那么这个有眼睛的人看到这个黑的境界，给那个没有眼睛的人看那个黑暗的境界，一样不一样？所以说是这个二黑又别为无有别。那么下面呢是阿难答，如是是尊的，说此暗中人于彼群盲，二黑较量成无有异啊。瞎子所见到那个黑暗的那个境界，给这个一个人呢，给他关在黑暗房子里所见的这个黑暗，没有两样啊。那么这个话呢，就是显示出见性呢是立缘多立智。阿难尊者一向把这个心眼认作两桩事情，所以在前面大夫眼没有，见也就没有，其次就怀疑这个下次见案不是见，这些许多啊都是错误的执着。那么从他这个谈话当中看到他的见解完全是凡夫的之见，佛在此地一桩一桩给他点醒，给他剖析分明，指出他错误的所在，所以说实言告如啊。我们看底下经文，阿难 若无掩人，全见前黑，互得眼光，还与前程见种种色，名眼见者。我们一段一段的看，那么这个现在也能做得到了。那个眼根呢坏了的人，那么也有人这个捐眼救目啊，他是用手术啊，给他这个治疗好的时候，他又能够恢复了光明了，又能够见了啊。这是比喻，比如眼睛瞎了，现在有人呢愿意送这个眼救目给他啊，他开了刀治好了啊，又恢复能见了，这叫眼见啊。我们也想不要眼见，那再看底下一段，说彼岸众人全见前黑，户户灯光，夜雨前尘见种种色，一名灯见了。那在那个黑暗的当中的时候，他什么也没见到。好，现在给他点一盏灯，那个灯一点，他又能见到了，那这叫灯见了。诸位，仔细呀、看看这佛的辩论。若灯见的灯能有见，自不明灯啊，又则灯观何观如是啊。这是假设的话，果然灯能够见，灯要是有见呢，它就不叫灯啊。灯要果然能够看，与你又有什么相干？能见的是人呢、不是灯呢、这是以灯见，来指责我难尊者，以为眼能见的错误，是故当知啊。灯能显色，如是见者是眼非灯。这一句很好懂，灯能够显色，能够将这个色相照明，能见的是眼不是灯，这是我们大家都晓得的。可是更深一层的道理啊，我们就不晓得了。眼能显色啊，如是见性啊，是心非眼啊，这个道理就很少人知道。实在讲这个道理啊，在楞严经到此地已经讲了好几遍了。起初真心一开头就是说这个道理，能见的是心啊，这一段总结起来说，佛是用这个有眼获得了灯光，但借灯光来显色，见决定是眼而不是灯，用这个比例来比例到我们本身上，我们的眼它的功能也是显色，用这个来比例无眼再来眼根，也但也就是借那个眼根显色啊，真正能够见的决定是心而不是眼。那么心在什么地方？ 前面呢，七处。诸位总还记得，七处里找啊，找不到。这一个道理，诸位总要很细心的去揣摩，才能够得到一点真相的影子。我在前面讲这个道理，是借用这个电来做比喻。你比如我们现在讲的这个